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，我们来聊聊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快10年的歌手许巍的故事。许巍消失已经整整小10年了，网上没有他的任何消息。当所有歌手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过气的时候，只有许巍屏蔽自己，远离媒体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消失得不着痕迹。他最近的一次惊鸿一现还是在2016年，高晓松找他唱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。唱完这首歌以后，许多人都想找许巍唱其他人的歌，许巍回：我这辈子只唱自己写的歌，这次晓松例外。高晓松说，许巍是我身边玩音乐的人里面最干净的一个，他对音乐太认真，但他认真起来又极其可爱。细说下来，许巍消失的这些年越来越不像一个歌手，更像一个隐士。名利场好像没他什么事儿，越来越有点像终南山隐士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22岁那年，许巍确立了自己一生的理想，组一支最牛的摇滚乐队，唱红全国，飞向世界。在此之前，他在部队文工团当一名文艺兵。1990年底，得到一个免试保送第4军医大的机会，家人都替他高兴，他却说：我不去，我想当崔健，我要玩摇滚乐。说完他就回西安老家，留起了长发，拿着所有积蓄拉了几个朋友，组建了自己的乐队，起名叫飞，希望一飞冲天。乐队一共5个人，特色是穷，没有场地排练，就借了一间在一个家属区里头。为了避免扰民，用厚厚的棉被将门窗捂得严严实实，夏天一个个汗流浃背，练一会儿就到室外喘口气，凉快一下。最惨的是冬天，手都冻裂了，练的琴弦上都是血，饿得不行，5个人到附近面馆去吃饭，买1碗面要5碗汤。一天下午，许巍到排练场地，队友们一个没来。几天后，他们打来电话说：我们都到了东南沿海这边，在歌厅驻唱打工，1个月可以挣18000，要不你也来。放下电话，许巍躲在角落里就哭了。飞乐队就这样因为挣不到钱，飞了9个月就坠毁了。1994年26岁的许巍提起行李，独自一人钻进一辆开往北京的火车。彼时同为西安人的张楚和郑钧都已经在摇滚圈如日中天，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，这样下去不行，他得继续玩音乐。北漂的梦想家一旦到了北京，要么功成名就，要么就狼狈的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但无一例外都会很快失去自我。没有任何一个外地人改变过这里的游戏规则，只有不断适应妥协，才能等到小米熬成粥。可到熬成粥的这一天，你就不是自己了。1994年那年秋天，从西安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下来的许巍，带着自己的两首歌曲的小样，来到了红星音乐生产社。这家唱片公司推出了郑钧，签约田震而出了名。他觉得能进这家公司，哥们儿就成了。第二年春天，许巍如愿接到了红星音乐的签约通知。期间田震看上了他的执着，许巍象征性的收了1块钱卖给了田震。后来这首歌收录到田震的专辑里，歌火了，原作者许巍却没几个人知道。许巍自己出了2支单曲，2天和青鸟， 正准备提裤子大干一场，红星音乐的老板陈建天跑过来跟他说，你形象一般，你不像郑钧那么偶像，想要把你捧红太难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许巍就坐上了冷板凳，他才发现还是自己太天真了。签约并不意味着成功，更像是一种失败。在条约的绑架下，自己坚持的音乐就像促销打折品一样毫无尊严。在公司给的仅有6平米的宿舍里，许巍像霜打的茄子，晚上抱着吉他坐在山坡上，想唱歌唱不下去，不唱又太孤独了，觉得天上的月亮都懒得看自己一眼。虽然签约了，但并没有什么收入，很快连吃饭都成问题了。许巍每天在练琴写歌的时候，脑子里还想着下一顿跟谁蹭饭去。到了1997年，他终于熬到出第一本专辑《在别处》，专辑是出了，但打了个哑炮，要名没名，要利没利。等第二章那一年快录音时，他想着哥们儿打翻身仗的时候到了，没成想自己却得了抑郁症，一天一天的睡不着觉，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他站在窗边差点忍不住要跳下去。他每天去看心理医生，吃着安眠药百忧解，一边录专辑，每天跟10000个我要自杀的念头做斗争，然后用10001个我要活下去来战胜他。那段日子，郑钧、叶培常打电话问他，你需要钱吗？需要就开口啊。许巍嘴里说不要，却默默拎着自己最喜欢的电吉他去典当行给卖了。专辑好不容易快收尾了，没想到公司以录好的小样为要挟，要许巍续约。小样后期的缩混，公司也不让他参加。忽然有一天，汪峰给他打电话说，你的那一年出了，我觉得不错。许巍这才知道专辑已经出了，赶紧去买，一看专辑封面的照片不是拍的，是从 MV 上抠下来的，缩混也完全不对，音乐比例一塌糊涂，他捧着专辑心凉到了谷底。没过多久，红星公司通知他3天之后搬出去，因为公司已经在工商局注销了。走出红星的许巍无处可去，投奔到朋友蓝石那里，书和磁带裹在一个被单里去的。白天蓝石要出去上班，许巍没钱下馆子，自己也不会做饭，把剩饭热热就吃，实在剩饭也没了就干饿着，饿到不行就煮碗面条，但他总是连碗面条也煮不好。一天蓝石从外面回来，开门看见许巍光着上身，穿着短裤坐在地上抱着他的琴，琴就剩2根弦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跟蓝石说，我在北京混不下去了，我还是回西安吧，回去开个小餐馆得了。蓝石说，你拉倒吧，面条都不会煮还开餐馆。2002年许巍回了西安，餐馆是没开，琢磨着开个杂货店好让自己活下去，等有钱了能赎回自己的那把吉他。西安的小伙伴们听说巍子回来了，都跑去看，大家都以为他出名了，发了大财，谁也不相信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。一见他才知道他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，跟捡垃圾的似的。许巍待在老家不愿见人，每天自己待着，坐在马路边目光呆滞，看报纸看汽车。父亲过去跟他聊天说，你还是读读我们的传统文化吧，光是追求艺术，文化的东西你了解吗？他一想觉得挺惭愧，就从《论语》《了凡四训》开始看，一直看到佛经，找了点精神的寄托。这年冬天，许巍去爬峨眉山，途中遇到大雪，顶着风雪前行，到山顶豁然开朗，看着周围人冲他笑，感觉特别温暖。他还去了西藏，看那些朝圣的人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，内心无比充盈。回来后，他写下了跟过去风格截然不同的《蓝莲花》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 月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2002年，许巍调整好状态，再次回到北京，换了新的公司，发行了第三张专辑《时光漫步》。他扎起长发，穿着牛仔裤，抖擞精神，脸上有了温暖的笑。这张专辑也一改之前阴郁的曲风，平静而温暖。其中的《蓝莲花》唱出了自己的故事，也唱出了许多追梦者的心声，迅速走红。由此作为分水岭，许巍的音乐事业开始迎来春天，歌迷越来越多。有一天，他在香山植物园玩，遇到郊游的一个小学班级，老师是他的歌迷，认出了他，在后面喊他。许巍一看那么多人，就没吭声，接着走。没成想，老师发动一个班的学生追他，把他给围住了，然后要签名，问这问那。许巍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火了。到2005年，有那么一天，被北京音乐台命名为许巍日。许巍站在聚光灯下，感觉仿佛跟假的似的，所有的名利一下子就扑过来了。他总是一遍遍跟媒体说，好多人把我抬得太高了，把我神化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儿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转运的许巍不再是那个穷得吃不起饭的落魄歌手，成了朋友们经济条件最好的。他跑去找朋友蓝石玩，蓝石问他，你还记得吗？早些时候借过我1000块钱呢。许巍一拍脑袋，哎呀，怎么给忘了。他还完蓝石的钱，马上给所有的朋友打了一圈电话，问我以前是不是向你借过钱。没多久，过去很多久未谋面的哥们们也都联系上他，这个说有好商机建议投资，那个说有好楼盘可以给内部最低价，各种借钱的事儿也都来了。半年后，刚挣的几百万还没捂热乎就全没了。等自己最好的兄弟栾树结婚，打电话邀请他去参加婚礼，他凑身上的钱竟然连买张机票都不够。他四处打电话借钱，那些所谓的哥们儿们迅速就没影了。他这才知道自己被骗得一塌糊涂，抑郁症又发了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整天抽烟喝酒，一个星期都不出门。后来许巍又躺进了病房里，每天接受各种治疗，呆着不能动。无聊的时候就想，全世界每天这么多人躺在医院里多难受啊。他在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，上面说到治疗帕金森症，音乐有着药物所起不了的作用，于是开始思考，有没有一种音乐让大家听到后就转变心情，得到精神上的抚慰，带给他身体上的化学反应，让他有愉快的感受，能度过生活的难关。多年得抑郁症的幽暗岁月，让许巍更加懂得如何去创造希望和救赎。2009年，他剪掉长发，戒了烟，只做让人感觉到慰藉的音乐，至于被人怎么评价全不在意。有一天，经纪人给他看一条微博，微博统计全国因为抑郁症自杀的人有28万，其中有一个人回帖说，要不是因为许巍的歌，我不可能活到现在。许巍看了特别感动，感觉至少我还有点用，我的音乐还有价值。用音乐救赎别人的同时，他也救赎了自己。这些年许巍坚持听美好的音乐，规律的生活，每天跑步，呼吸山间的空气，慢慢治好了自己的抑郁症。他说，我以前觉得自己是文艺青年，艺术家什么的，现在就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，太戏剧化的东西我已经不要了，我希望过的生活是踏踏实实的，我的音乐也应该是呈现出这样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，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从2009年开始，许巍一下子不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了，许多人不知道许巍去哪儿了，好像彻底离开了音乐圈，许多人都以为他消失了，去了国外或者躲进山里， 还有人说，你看许巍本来那么火，好端端就把自己弄过气了。其实许巍一直都在，只是找到了自己热爱的生活方式。2013年许巍重新开启巡演，但他却不做任何宣传，别人也不知道他。他对媒体宣布不再领奖，不走红毯，上颁奖礼只唱歌，唱完就走。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没有变，因为拒绝太多，以至于很多商家认为他没有商业价值，许多歌迷也觉得许巍死了。事实上，好声音找过许巍当导师，许巍直接拒绝了。到现在许巍参加活动还是不适应，坐那儿特拘束，心想着赶快结束了回家吧，过我的踏实日子。有一次演出，站的位置离麦克风太远，就自己慢慢挪过去，太紧张了，不知道就一下子抢过去，等挪到麦克风那里，全场都乐了。演出结束，有听友来找他合影，工作人员挡着，说许巍累了。许巍直接推开工作人员，跑过去跟听友合影。如今，十几年过去，在他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捐狂高傲，变得谦和而柔软。认识许巍的人都说，谁能想象这哥们儿是玩摇滚出道的呢？2016年，许巍在北京西郊租了个城乡结合部的果园，住在里面专心做自己的音乐。果园里有茶室，还有个菜园，阿姨在那里种菜，然后摘菜园里的菜给乐队做饭。出去演出，别人都是带一个伴奏带完事，可许巍有个规矩，去哪儿都要带自己乐队。他就感觉不能一个人吃肉，忘记兄弟，一起玩音乐的兄弟跟着他都过得体面。许巍每次出演都是十几个人一起出动，乐器装满一大卡车。李延亮这样国内公认的吉他手第一人，挖他的人多了去了，但他就是乐意跟着许巍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许巍的人格魅力。如今许巍自己生活得很简单，一个星期进一趟城，见见朋友，或者只是随便转转，去三联书店买点书，三联后面有个桂林米粉店，他吃碗米粉然后回家。这样的日子他特别知足，常跟朋友们说，人生三大悲，少年得志，中年失业，晚年入花丛。还好我都没有。现在的许巍远离人群，隔一阵子就必须背包入山，浸泡在大自然里。在北京买房必须靠着西山买，要在客厅就能看到山，只有见到山水他才觉得踏实从容。消失在大众视野后的许巍常常想起自己18岁时候的样子。他生在知识分子的家庭里，父母都是老师，对他要求特别严，小时候考试考88分回家都要挨揍。在高考前他离家出走，抱着吉他跟着当地一个乐队当吉他手，跑了湖北、四川、河南好几个省，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，当天演完连夜拆台，到凌晨再坐车去下一个县城搭台。那时候他没有演出费，每个月只拿25块，收益不好时甚至不发钱，但他仍然感到无比充实快乐。就在绿皮火车过道上铺两张报纸睡着，睡得很沉很沉。他想，如果以后再失眠了，就回到绿皮火车上，没准一闭眼就能睡着。远离大众视野后有那么一年，许巍在大街上晒太阳，旁边建筑工地的一个工头走过来问他，你整天待这儿傻愣没工作吧？俺们工地缺人手，看你有把子力气，会拌水泥吗？许巍觉得有趣就点了点头，第二天扛着铁锹报道。干了几天以后，工头过来问，星期六工地搞联欢会，你会唱歌不？许巍说会。联欢会那天，许巍把吉他带到工地，唱了一首《执着》。晚会结束，建筑公司的老总跑来，特激动说，小伙子，你不仅长得像许巍，唱得也像许巍。许巍听完自个儿就乐了。十年前许巍说梦想仗剑走天涯，而今归来静默山水间。娱乐圈纷纷扰扰，好像没许巍什么事儿了。他晚上10点睡觉，早上8点起床，锻炼身体，然后听音乐、看书，天气好的时候去爬山、喝茶，还参加一支足球队，每周踢2场球。 除了音乐，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找一个慈善机构当义工。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许巍活得通透而平和。无论什么事再找他，他就两句话：如果你要我去革命，去改变什么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，那么我同意，但你要和我去毁灭什么，我不会去参加。许巍慢慢做到了与自己和解，也慢慢做到了踏破芒鞋，烟雨任平生。许巍1968年生的，想想现在都50岁了，遇见他的人总会产生一种错觉，你怎么越活越像陶渊明了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歌手许巍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。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，再见。 青春到夜晚，世界不停地旋转，寒冬已走远，春天带来无尽温暖。我站在这里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岁月，阵阵清风掠过我的身体，它将我唤醒。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夕阳里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风般轻盈，总有一种感觉像灿烂的光芒，它一直隐藏在我的心底，不经意地绽放。总有一种感觉，走过了10000年，只因为这盏蓝色的梦想，我们经过这里。夕阳散尽，灿烂星空又升起，曾经的岁月化作一幕幕的场景。我站在这里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艰难，才发觉这是一个逍遥之旅，最终要告别。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星空里，感觉这一刻和千年本没像是这短暂的一生，一生它只是无尽的路上短暂的一天。我要为你歌唱，在每一个地方，从来就没有